好啦，得啦，得啦。 阿長毛要先走先，你係咪要噏兩句先啊？你 我叫啲人對佢禮貌啲嘅啫。 OK， 得。 有冇麥啊？ 有啊，呢度，你要行埋先啦，要。 唔緊要。 喂，我先走先啦，我要去關中聯嗰度。咁各位，我記得咧，我哋逢下啲嘉賓嚟咧，都體無完膚嘅。阿蔡子強嗰啲嗱，阿馬田絕對唔驚你哋，但係咧，我覺得態度又好啲，意見可以尖鋭，因為咧佢又唔中意聽粗口嘅。咁大家唔好講粗口，佢唔中意食煙嘅，唔好食煙，兩樣嘢。咁啊，再俾一多次掌聲啊 ，Martin， 係啦。咁咧，佢好狡猾嘅，所以你係攔佢唔到嘅，我對佢絕對有信心。係咁先， 係咁先，走先。 唔係，其實咧就我就喺門口，長毛已經用普通嘅粗口招呼咗我啦。不能冇食煙。 佢信宗教嘅，佢會饒恕我嘅。大家記住我講咗啊，我代表大家講咗啦。 好，咁啊，今日我哋呢個與民主之父嘅對話咧，正式開始啦。我啊做個簡單嘅introduction先啦。我記得我開始留意政治咧，應該係1983-84年啦，啱啱大概17、18歲咁上下。咁啊，見到一個即係滿頭白髮啦，都係當年咧就係即係代表法律界嘅出嚟參選啊，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啊，包括有一個民主嘅基本法啊等等。咁所以咧，我記得。我教會咧有一個遊戲玩過咧，就俾張表格我哋填下。咁啊，其中一個問題佢就問我：你個偶像係邊個？咁當時咧就啱關心政治，就寫咗李柱銘。咁所以咧就我第一個加入嘅政黨亦都係李柱銘做主席嘅政黨啦。咁啊同一齊爭取咗民主都即係10-20年啦。咁所以咧今日好高興有機會咧，就係請阿 Martin 過嚟咧講下民主運動嘅問題。不過大家都知道啦，通常都係 Q&A。咁咧就先至有即係互動嘅空間咁樣，咁啊或者先請阿 Martin 噏兩句。我哋呢個麥咧就即係好好嘅，所以你可以咧即係挨喺度講就得噶啦嚇。 我想問你離開咗民主黨嘅時候，仲係咪我做主席啊？ 都好似係都。 咁即係我做得唔好啦。如果唔係啊，土就唔使走啦。嗱，我就千祈唔好叫我民主之父，叫我民主一伯就差唔多。因為其實我都係維園一伯，我行入去維園就係一伯。OK。咁其實咧，今日我就唔想話特別點樣，我想嚟咧同大家就對下話。其實咧，我就係中意人哋俾啲尖鋭嘅問題俾我嘅，因為打官司一樣，如果個法官唔問嘢，我就最怕嘅。佢淨係唔出聲，間中寫兩個字望住你，一路有你講。咁呢啲法官我係最驚嘅，點解咧？因為聽完咗之後坐低咧，我都唔知佢諗邊範。但如果他問我越尖鋭呢，我知道那一點呢對他來說是越重要的。還有很多大狀都是這樣的，你逼到他埋牆呢，他的最好的東西呢就洗出來了，就是跟人打架一樣而已，逼到你埋牆的時候出絕招了，就是這樣。但如果逼到你埋牆你都出不到絕招就抵死了，是不是？那就輸了這官司。所以就我記得 BBC 有個節目叫做 Hard Talk， 那就很尖鋭的問那些東西。咁就回歸前咧，咁就我唔知道，我嗰陣時都唔知道有咁嘅節目。咁啲人就話 BBC 訪問你，咁咪訪問咯，個個台都訪問啦。嗰啲 hard talk 嚟嘅喎 ，hard talk 咪 hard talk 咯。咁啊，訪問完咗之後啦，咁嗰啲人問我：你覺得點啊？我話咩點啫？咪普通訪問一樣。我唔係喺呢個 hard talk 嚟嘅喎。咁我一啲都唔覺得個 hard。點知咧係好似係4年前咧 ，hard talk 又嚟香港，又嚟香港搞一檔。又是找我，咁佢就預先今次仲緊要，預先咧就請個記者招待會，一個 cocktail party 嚟嘅，咁誒同大家傾偈。咁我講嘢嘅時候我就話：喂，我點解你上次問嗰啲題目都我唔覺得 hard talk 嘅咁？哇！今次佢哋咧做足功課，真係俾我好結。但係我覺得唔緊要啊，如果你講嗰啲嘢係啱嘅，人哋點樣問都唔怕。咁所以我講完咁多嘢咧，就睇下你哋可唔可以俾啲 hard talk 嗰啲問題俾我。嗱，我就唔想點樣開場白，因為如果你哋想追知嘅嘢咧，你自然會問出嚟，咁好唔好？ 好。 係。 隨便。 可以跟進一次添嘛？ 跟進一次啊？ 可以。 哦，咁守規則我哋要 OK。邊位？好，阿瓜。 阿媽叫我，我叫瓜。咁咧香港咧係享有高度自治啦、個人治港、五權分立。咁喺 踏入虎年咧，香港就已經俾政府打壓，就完全失去咗呢個港人治港呢個力量。即係呢個係我哋港人嘅權利啊嘛。咁你覺得我哋而家係咪喺十二年已經係咁樣啦？咁我哋將來以後香港嗰個前景會點？ 嗱，如果你從好嘅方面睇啊。九七年到而家回歸咗就十三年啦嚇，咁我哋各方面大致上嘅自由係唔曳嘅喎。嗱，你只要你去咗新加坡，唔好太極權嗰啲，緬甸嗰啲唔好啊，嗰啲唔使講。去啲新加坡你知道咧，香港反對聲音咧，大致上佢係俾你表達到出嚟嘅。你喺電台發表嘅意見係完全冇問題嘅，冇人阻你嘅。係咪？你敢膽講咪講咯。報紙好多時你自己，如果你寫文啊咁樣，一樣任你講乜都得嘅。咁但係比以前係一定唔同咗。我唔知大家回歸前點睇。我回歸前咧，可以話咧，諗唔諗到十三年後仲可以講咁多嘢咧？我唔係睇得咁好嘅。回歸前，但係回歸後。大致上唔曳嘅，保持得唔曳嘅。點解咧？就係我哋香港市民夠堅定。如果香港市民唔夠堅定咧，係唔會咁好嘅。OK， 咁所以咧，但係我唔可以話唔值得我哋驚喎，唔值得我哋擔心喎，因為係比以前退落嚟啊嘛。嗱，我成日睇一套咁樣嘅，就係回歸之後，香港唔會民主自由唔會升嘅。即係民主嘅包都未有，爭取緊係自由嗰方面唔會升嘅。大家都諗住民主係跌嘅啦，係咪？自由係跌嘅，但係跌幾多咧？個速度係幾多咧？嗱，呢啲我哋可以，我哋可以有作出貢獻嘅喎。內地咧係會升嘅，但係佢升得幾快咧？嗱，呢啲咧就唔係我哋控制到啦。但係我哋可以控制就唔好跌得咁快，因為遲早咧，我哋呢制同大陸嗰制咧一定有接觸嘅，一定 converge 即係點樣啊？結合啊， 銜接 一定銜接嘅。如果我哋跌得好低同佢銜接咧，對我哋當然唔好啦，對國家一樣唔好。但係如果我哋一路忍住唔好跌咁多，銜接嘅時候喺高處銜接咧，對我哋好之餘，對國家更加好。鄧小平一國兩制點解五十年不變咧？我仔細嘅時候點樣同我講？喂，老豆。五十年咋？個你又夠啊，我唔夠喎。咁但係喺八七年我哋草委嘅時候咧，我做草委嘅工作嘅時候，有一日鄧小平就叫曬我哋去人民大會堂另外一部分另外一個廳，其實就訓話。佢講嗰句嘢好奇怪嘅，佢如果五十年唔夠，俾多你五十年。咁我真係拗曬頭頭頭。我出台啲記者問我喎，李委員點睇啊？咁我係有啲閉翳喎。我話嗱，領導人昨晚梗係瞓得好啦，今日心情靚啦，今日五十年唔夠，俾多五十年。我話如果有一晚瞓得唔好，五十年多唔多啲啊？不如三十年啦，咁我咪結。我講説話唔可以咁兒戲嘅喎，咁。但係收尾我諗通咗啦，就係點咧？點解開頭五十年咧？佢就唔想香港俾大陸一回歸之後就跌落嚟，一跌落嚟。佢唔想，佢想香港帶動大陸向前行啊嘛！嗰陣時佢個搞緊進嗰啲叫做咩？四個咩？ 堅持。 四個唔係。 四個現代化。 四個現代化，搞緊四個現代化，佢就香港希望喺個火車頭帶佢上去，咁樣啊嘛！咁佢點咧？佢諗住中國大陸咧，就起碼要五十年追到我哋，所以你五十年千祈唔好變，等我哋追上嚟，咁樣 OK 就唔係一掹咗。一回歸就掹咗落嚟，咁啊結啦。咁香港變咗中國嘅普通一個城市，咁冇意思嘅，對佢唔好。所以佢點解五十年唔夠再五十年咧？佢如果五十年我都未追到，俾多你五十年都唔想掹咗落嚟。嗱，鄧小平未曾試過學我咁樣解出嚟嘅，但我認為我咁樣解讀咧係啱嘅。如果唔係點解會咁講咧？點解咁講咧？點解我哋五十年不變咧？佢梗係五十年追你，係咪追到佢都滿意啦？五十年唔夠。俾多你五十年，我要繼續追，係咁啊嘛。但係而家你睇下大陸行緊嗰條路，我就覺得咧唔係跟到鄧小平呢個原意去做啦。 當然佢唔係咁講佢嘅原意，我估係咁嘅原意。我又聽唔到第二個人有個解釋比我更加好。點解五十年唔夠俾到五十年？咩意思啫？係咪？咁而家咧，中聯辦就一個大事啊！我哋做基本法起草嘅時候，去到1988年，咁老平就有一次同我哋講，呢個大會嚟嘅，所有人都喺度嘅，啊，喺北京。他就回歸之後呢，香港我們要設立一個辦事處，外交部要設立一個辦事處在香港。包玉剛第一個說不好啊，所有的父老說不好，我都沒出聲，我故意等他們，因為他們平時很少反對的嘛，我遲了反對都沒遲，等他們。哇，那些工商界一個人一個千萬不行，他說你這樣擺個辦事處來怎麼搞啊？英文皇太后，香港的特區政府怎麼搞啊？那老平就看到，哇，突然間那麼多人反對，沒試過的，坐位這麼多年啊。那他就說不用擔心，這個呢，是因為我們要做的事很少而已，譬如香港的人或者其他大陸的人下來，譬如搞護照，中國護照那些事情，那你們政府不做得的。咁我哋就係做呢啲咁嘅外交部，所以要一個咁嘅辦事處喺度。但係咧個規模好細，嗰個主辦嗰只個主持人嘅身份好低，所以一定唔會咧係同你有咩衝突嘅。咁但係好多人都係唔中意，佢哋都係唔得嘅，唔得嘅，唔得嘅。好啦，到咗而家，外交部係好多人我話擺咗喺度，但係唔覺得咩事喎。嗰陣時我就問埋老平，我話：咁啊，新華社係點先？回歸之後，新華社點樣？佢話：點解而家新華社咧？就因為咧，我哋唔承認嗰三個不平等嘅條約，唔承認嗰三平等條約，就唔可以喺香港設立一個使館嘅，唔可以嘅。我都唔承認嘅條約。香港我覺得是應該中國的土地，沒理由自己國家在自己的地方整個領事館嘛。所以呢，就是因為這個歷史的原因，我們就有個新華社在這裡。回歸之後呢，大家自己人了，沒理由新華社還要在這裡，新華社應該撤回，撤回是很清楚跟我和幾個坐在面前說的這番話，但是可惜做不到。新華社的名字改了，辦事處都搬了，但是很大的，是吧？但現在大家都知道，這個中聯辦根本就是代表大陸在香港，這個西環的政府，這個只是拿捏的，就因為是這樣搞，這次拘捕人，我不相信是特區政府自己的意思，高姿態對支聯會趁阿華叔病啊！我相信亦未必，但係嗰次佢覺得係唔俾面啊，爺太過唔俾面啦，喺中聯辦門口搞事。嗱，其實佢應該明白。嗱，首先老平就話唔應該喺度嘅中聯辦，就算你喺度，點解你唔跟翻我哋香港人嘅思維，我哋嘅文化？嚟做你嘅工作咧，起碼你都英文，我哋話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你去到羅馬就跟羅馬人咁做，係咪？雖然呢個係特區，但唔等於你嚟咗特區咧，就將大陸啲思維帶落嚟香港辦事噶嘛。人哋示威唔喺你門口示威，喺邊度示威咧？如果想釋放劉曉波，唔通佢曾蔭權個門口咩？關我咩事啫？咁你既然係設立一個咁高姿態喺香港運作，成日都指三指四，成日都要特區政府做呢做乜？咁香港市民喺呢啲問題上，梗係去你門口噶嘛？仲喺邊度啫？你會想咩？唔係想嘅，但係仲有邊個仲合邏輯啲嘅咧？係咁啊嘛。咁你因為你唔中意啫，你做得咁嘅嘢，你國家做得咁嘅嘢，你就應該咧，香港市民咁樣反對咧。其實你應該諗。這個就是證明我們一國兩制是成功的嘛，所以香港市民就可以仍然為正義 可以去請願，可以上街，可以抗議。呢啲係應該從正面睇，就唔好從反面睇，就話啲人搞搞震，係咁樣。擺幾多人喺中聯辦面前，我都去睇過啊嘛，都唔俾行埋去嘅，即係已經失咗呢個遊行抗議嘅目的，係咪？咁所以你如果搞到你話而家咁樣，係咪好曳？亦唔算好曳，但係我哋唔應該俾佢壞落去。呢啲事仍然唔應該發生嘅，我哋應該出嚟，一定出嚟企硬。如果唔係咧，就再跌、再跌、再跌嘅啦。而家可以話係比以前係更加困難，即係頭頭嗰啲有啲譜，越嚟越離譜啦。咁越嚟越離譜嘅時候咧，就越嚟越需要社會上嘅一啲人敢企出嚟。不過我身為大律師，要同大家講要小心。要小心，因為阻差辦公不是那麼好玩的事情，分分鐘坐監的。陶君衡這件事我要出馬了。 多謝你先。 即要大家要小心一點，你要記住現在這個政府不是以前的政府，現在這個政府呢，因為英國政府是很少干預舊時港英政府的，有，一定有。有時港英政府搞不定，自己搞不定，香港政府搞不定，就會長途電話乜都好，即時就打電話英國教路幫手，呢啲一定有。如果話冇就呃人嘅啫。但係因為佢嗰個思維同香港嘅思維係差不多噶嘛，係咪？咁嘅時候越容易就冇呢啲衝突。如果我哋嘅中央領導人如果明白，既然你一國兩制，你應該要信香港人。如果你唔信香港人，讓我要香港人聽你話，一國兩制點維持得落去呢？成日要香港人用你的思維辦事，怎可能實行一國兩制呢？是吧？所以我很希望中央領導人真的不要對自己這麼沒有信心，香港不會失了的。香港何時有人說我搞過港獨啊？你說我這麼多年都沒聽過，肯定沒有前途的，誰搞？是吧？香港人有多少支持台獨啊、藏獨啊？使乜咁驚啫？係咪？所以嗰陣時領導人問我哋：你們怕什麼？我成日都問翻個：你們又怕什麼？怕我哋香港人，定係怕正義咧？嗱，呢度有啲問題可能。咁如果正義都驚嘅，咁個政府仲係咩政府啊？對唔住，答得咁長。 好，繼續。有冇其他朋友？系咪要停一停个音响 ？OK 啦，而家音响系嘛 ？OK， 系。 喂，我首先打断你一阵先啦。你哋嘅音响咧系好过民主党嗰啲音响好多。 你嚟。 我想问 Martin 咧，就其实咧， 听唔听到？ 听到。 到期共产党个思维，佢就唔系话想我哋去点讲咧？其實我覺得佢而家個情況就第一，以前喺1980年代之前咧，香港可能喺個經濟上係相對大咧，就可以優先啲。咁喺嗰個情況下咧，就有頭先所講個情況啦，但可能想有啲作用，香港有冇作用？大家調翻轉啦。咁香港其實而家係講咧，就喺佢哋大陸嘅心目中咧，就已經係冇咗呢個 function 噶啦。咁調翻轉啦，佢亦都覺得喂，十幾年而家你又揾唔到錢，啊，仲要喺我面前喎，係咁俾咗補助你，你又仲唔聽話？搞搞震，咁當然我佢哋即係唔好好開心啦，都半風唔服氣啦。之一啦，之二就係話佢哋係，我覺得佢反而唔係驚香港，香港啲喺佢眼中，我覺得喺佢而家嘅作為，香港就冇乜作為，都冇乜用嘅，即係都反唔到啲咩出面。即係相對佢嗱本身搞政治根本都唔入流啦嚇。咁反而佢覺得係驚喺而家香港做一個即係如果有公投或者其他更即係佢哋個心目中嘅激烈啲嘅行動咧，會令到佢哋比較。驚翻中國內部嗰個政治問題，譬如蒙古或者應該點講咧？ 西藏、 新疆嗰啲，可能我覺得佢驚呢個我哋有大頭撞，會唔會咁樣咧？ 其實咧，你如果老實講，十幾年前我諗都諗唔到中國可以發達得咁快，但係仲有好多地方啲人係好窮好窮嘅，係咪？咁同埋你睇政府個領導人。他們 心目中想做嘢嘅，唔係冇嘅。朱镕基就一個，我仲記得佢啱啱做總理嘅時候，那個記者招待會，佢話有一百副棺材嘛，99副俾貪官噶嘛，尾尾嗰副就係佢自己噶嘛。如果佢失敗，就可能係俾佢噶啦嘛。99副當然係太少啦。咁但係佢嗰副都冇用，好彩。咁但係貪污點咧？一路一路咁落去，佢唔想搞好嘅咩？佢係想啊，做到咩？冇人民授權啊嘛，佢點樣做咧？如果朱镕基係大陸一人一票選佢出嚟嘅，乜嘢都做到啦。人民係支持噶，國家人民支持嘅。而家就共產黨唔支持，因為大家都想繼續貪落去，係咁啊嘛，係咪？成個國而家呢個政府，我一定唔會話佢一個清廉嘅人都冇，唔會。但係相當難揾啊，係嘛？老實講，如果大陸你真係好難唔跟埋佢哋一齊同劉合污一齊貪污嘅喎。嗱，如果你諗下你自己喺大陸做官，首先冇宗教信仰嘅，係咪？跟住上頭貪污，低級你又貪污，同你同級嘅又貪污。如果你清廉嘅話，你睇住隔離嗰人買汽車啦，你啊～個仔啊，買個新單車都搞唔掂，揾錢唔夠翻屋企養家，你太太都唔肯過你啦，你搞乜鬼㗎？你衰成咁，係咪？咁你梗係個個都貪污喎，薪水又唔夠嗰度慘，係咪？咁而家佢係某一些方面，即係城市嗰度真係好犀利啊！雖然而家我哋國家好犀利㗎，嗰啲。超級富豪都好犀利啊！喺 Forbes 嗰個 list 嗰度好犀利嘅，但係嗰陣時都有個報道話，唔知95%啊，係高官子弟嚟嘅。嗰陣時我聽呢個數字，我話點解有5% 唔係咧？點解有5% 唔係高官子弟可以咁發達嘅咧？可能嗰啲唔係子弟，不過就朋友好朋友咁樣啦。咁但係你記住，大陸係富有咗起嚟。尤其是呢次金融海嘯，全世界好多國家都頂唔順，因為大陸就多錢，咁所以咧錢可以頂住，而家變咗好威水啦，係咪？G20佢唔係而家 G2 嗰啲移民多啊，G2點解G2唔用 G1 啫？嚇，就係我咪得咯，即係佢係咁嘅，所以咧佢係變咗咧就有啲驕傲啦，你睇到出嚟嘅，啊，奧巴馬都要拍門都唔俾佢入字。咁但係你好多地方都未掂嘅喎，好多地方都未掂嘅喎。實行資本主義，但係資本主義一定有配套嘅嘛。你冇法治，就一定係貪污到離曬譜嘅啦。而家就係咁啦，貪污到離曬譜。咁就東南亞仲有好多國家都貪污，係東南亞仲有好多國家都係獨裁，係。但係人哋都大家都行緊。盡量行緊嗰條民主路啊嘛！而家我哋係冇嘅喎，講都冇講嘅喎。鄉村民主而家都未得啊，係咪間中一兩個鄉村咁咁啊？大做新聞嚟，我哋香港啲人唔知幾開心啦。即係點解佢自己唔可以有一套？而家你咪自己未得，未得咪慢慢嚟咯。等香港行先，等你一個好嘅榜樣，你咪學一學咯。係咪一國兩制其實最好嘅俾我哋行先。咁跟住你自己都應該可以。我哋成日講時間表，佢都可以俾個時間表噶嘛。譬如5年內鄉村所有選舉都係應該普選，再過5年咁啊城市都得啦。咁一路咁有隻時間表啫，得噶嘛，可以噶嘛，係嘛？但係我同意你嘅講法，佢就係以為自己已經掂咗，所以就變咗唔需要啦。但係其實香港人喺大陸嘅投資仍然係好大喎，個百分率好高喎。所以我哋又唔需要自己好似睇到自己咁低咁喎，但係就我哋特區政府真係做得好曳，特區政府成日好似買嘢，攤開隻手攞嘢咁。我哋唔係咩？我哋仲喺大陸投好多資，我哋投資好多嘅，點解要搞到咁衰啫？搞到自己咩都要問到攞啲攞路啫，係咪？變咗搞到即係自己可以唔可以惡高頭做人咁啊？而家回歸前我哋好威噶嘛，係咪？我哋火車頭，而家好似火車尾喎。勾住喺後邊喎，點解要行到條咁嘅路啫？因為我哋國家一定要行呢條法治之路嘅， 你唔係點可以受人哋尊重咧？法治都冇，做咩啫？唔好講民主，你法治都冇，人民唔可以有自由，係咪？上網都要限制，你們怕什麼？所以佢係，我同意你講，佢係就而家就係啲神氣啦。台灣都好似要靠佢啦，經濟上係咪？所以佢就講啦，我仲有咩求你咧？咁但係佢自己驚係驚，你應該問自己點解我仲驚咧？既然我國家咁有錢啦，喺國際間咁好地位啦，點解我哋要仲要驚自己啲人民仲唔俾佢唔放開佢，唔可以俾佢享有？是人都應該享有的基本人權呢？為什麼身為中國人，我們就不可以享有與生俱來的公民權、選舉權或者人權呢？我們怎麼可以驕驕傲傲地這樣做一個中國人呢？是未碰的嘛，他們知道未碰的，為什麼不可以做好一點呢？我們不是叫他即時將大陸民主化嘛，我哋香港夠曬條件，點解唔可以俾我行先？同埋應承咗嘅嘢嚟嘅喎，我哋而家要求民主，完全唔係話亂咁噏嘅喎，應承咗俾咗我哋嘅咯喎。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其實係頭十年循序漸進嘅啫，冇理由之後仲係循序漸進嘅，因為十年後已經基本法已經話我哋可以有普選嘅啦嘛。如果我將佢一個壓後。現在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去到2017都不知道是什麼，2020都不知道是什麼，這些其實應該讓我們先行，他們可以看著，台灣都有了嘛，是吧？所以我以前很多人都說，喂，中國人不行的，不可以有民主，我都費事爭論了，現在台灣都行了，為什麼不行？台灣不是中國人嗎？是吧？所以現在這個論據又沒有了。 好，好像有些網友提問，不如給網友問一下先。你讀啊嘛，你讀。 我就讀嘅。 好啊。你讀。 得。係啦，有位係叫 Wiki Tam 04/21，係佢係預科生嚟嘅。咁咧就感覺咧，而家民主嘅教育非常之少啦。 而家教育咧都存在有呢個學蟹化嘅問題，而且民主呢個符號嘅號召力咧係越嚟越細。將來嘅民主運動點樣可以聚集群眾嘅力量？將民主嘅運動繼續推落去咧？ 呢個題目問得好。我哋可能咁多年嚟咧，係以前行得到嘅嘢、行得通嘅嘢咧，而家唔等於行得通嘅。咁呢個題目，所以我好欣賞。我哋以前好似話，民主派啲人出嚟擔住啲民主旗，咁啊大家跟住上。其實呢個世界，不是的，這個世界不是我們那些代的世界來的，這個世界是你們80後的世界來的，所以這次80後出來我是很鼓舞的，這些就是香港的希望了，不用人怎樣特別教他們的，他們沒有政黨背景的，他們自己會出來的，學校是洗腦，因為我不知道嗎？現在香港學校洗腦得很厲害，Okay? 但是怎樣洗我們的年輕人還有一些很清楚的價值觀，不用長輩帶他，不用我們的老人家帶他，自己來，自己看得很通，什麼時候要出來，如果你想叫出來他不會睬你的，他看不過的時候他自己會出來，將來的民主運動就是這樣了，咁嘅時候，你點洗腦先？你個別你捉佢咩？佢又唔係做生意，即係好多都唔會話，就算做生意都唔係做到認真有錢嗰啲。你唔可以用經濟上施壓力，唔同我哋而家嗰啲功能組別嗰啲尊貴嘅議員，個個都俾人捏住。所以功能組別咁乞人憎就係咁啦，佢係完全可以控制你嘅。是除了幾個而已，這麼多年來都是除了幾個功能組別選出來的，不受控制而已，是不是？所以 唔怕佢洗腦嘅。而家你話好似冇人擔咗條民主旗唔緊要嘅，根本你唔需要啲一個人出嚟擔住啲旗，你哋自己上，你自己睇到自己嘅前途喺邊度，自己睇到香港嘅前途喺邊度。呢啲人係冇得統戰嘅。 好，山青係嘛？ Martin， 我有三個問題想問你， 喂，一個先，俾你一個先。 第一個，第一個問題先，你認為現時係咪回歸之後中港關係最緊張嘅時候？ 而家 係， 我覺得係。 我想有跟進講就係，而家已經對泛民嚟講已經係一個唇亡齒寒嘅時候嚟嘅，根本就冇得獨善其身。你翻去民主黨叫佢哋講，唔好再有幻想，即係走埋一齊，因為而家如果今次係最緊張，今次如果輸咗咧，影響民主運動係好緊要。 嗱，關於民主黨嘅問題咧，當然我自己係贊成公投嘅，如果唔係都唔會企咧咁前線。但係而家民主黨行呢條路咧，嗱，我哋唔可以而家就話佢行唔通嘅。佢哋而家咧行一條咧係想傾，可以話好似走咗阿基嗰條路。又想砌又想傾，係咪？嗱，但係我哋唔可以咁早就否定話傾唔出嘢。好啦，而家環境係好啦，民主黨因為冇加入呢個公投運動，所以咧而家就創出一個良好嘅氣候啦嚇，咁就方便溝通啦。咁如果透過溝通，而我哋真係能夠爭取到個終極普選方案。咁又有咩壞呢？嘢對我哋有益添，我會好 happy， 我會好開心，係咪？向佢哋鞠躬添，你好嘢，係咪？因為你哋肯忍住，沉住到氣。而家話香港人爭取到民主，點解唔好啊？所以我強調，我又唔想公投嗰啲嚟砌嗰啲温和民主派，温和民主派亦唔，我亦希望佢哋唔好砌公民。公投那些其實現在是在走兩條路而已，大家的目標是沒有轉到的，大家都向著民主，希望落實民主，是吧？我們走一條比較上激進一點的路，但是我們覺得應該走的，我們就做咯，但他們走另外一條路，我們只是 wish 他們 good luck， 他們都 wish 我們 good luck，他都希望我如果真的很多市民出來的，因為這個公投不只是一次過的，對我來說公投是一個運動，一個民主的運動，既然我們是面對一個這麼難 的時刻，這麼嚴峻的時刻，如果我們用一個新的民主運動出來而帶動到一班青年人，其實可以說已經成功㗎啦，已經成功㗎啦，係咪？咁我哋啲青年人點解上嚟啦嘛？自己出嚟啦嘛？咁當然我哋要繼續支持佢哋，我哋盡量支持佢哋。我哋已經咧揾咗一班大律師㗎啦，如果需要佢哋出嚟幫手㗎啦，即係話如果俾人告嘅時候，不過仍然叫大家小心，因為你千祈唔好咧。因為青年人是會的，不過青年人我也會的，你有時候去到那裡拱下拱下的 就會做出一些事，我後悔的，你為自己的前途要小心，千萬要不要過分。 好，繼續跟著一條， 還有現在的警察很厲害的，可能看英超看得多，你點點過就趴直在那裡了 插水 跟著一條，就是你認不認為你當年2005年提出呢個捆綁投票否決咗嗰個方案係錯嘅，因為我哋睇翻2005年否決咗，今次咧又翻抄翻，而且係冇得 back pay 嘅，冇得 back pay 嘅。咁樣而家終極保險大聯盟咧就話要唔好啦，行前一步啦，快啲行翻一步啊嘛。咁樣你2005年否決咗冇得行一步，你認為當時回顧翻有冇錯到？ 2005年咧，我係反對嘅。但我得一票啫嚇，記住啊！咁2005年咧，但我亦有 叫過民主黨應該反對的，同埋民主派應該反對的。但係我哋係咪失敗呢？嗱，我可以講翻啲歷史俾大家聽。我哋臨投票前嗰幾日，曾蔭權咧係嗰陣時係政務司司長，就請我哋民主黨幾個人咧，都六個人咧，就去佢屋企食宵夜。咁佢同我講：佢喂 ，Martin， 你睇民意調查。60%以上的民意是支持我這個方案的，是很小一步，但是都是走一步啊，市民是想你們支持我們的，60%以上，我說對。但另外一個民調就說政府是應該給時間表路線圖的，也是60%以上支持的。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就因為呢，我用很多唇舌才解釋到為什麼政府05年的方案是沒有進步，要5分鐘。我說你看看，本來是20個直選的，跟著那屆是24，跟著那屆是30，我一路做到了，到了30，現在多少？35，喂，每邊加5個，不是向前的了，打和，大家一起向前走一步。本來是30席功能就一路保持的，一開波已經30席了，第二屆是30席，第三屆都是30席，是中間那10個選舉委員會那10個變了嘛。所以呢，直選那裡就向前走20、24、30，這邊就一路都30。當兩邊都30的時候，再動是什麼？35、35，喂，這樣就不行了，那就齊向前走，那就是功能組別和直選議席一樣重要了。下一屆是什麼？45咯，即刻咪整個商會制出嚟，一定係個商院制噶咯。嗰時葉九龍講噶咯，已經開始。咁我話唔得，我話你等於開車，本來向前，頭一個紅綠燈係綠嘅，我咪過咯。第二個紅綠燈又係綠嘅，我咪過咯。跟住紅啦，第三單紅啦，跟住轉右喎。佢嗱你轉右啦，嗱而家轉右開係綠嘅喎。咁我喂，我一轉咗右，我幾時就轉翻左咧？向住嗰度行咧？唔知喎。咁我係咪一路都向轉咗右之後一路直去啊？咁咪永遠都到唔到目標？所以我話唔得。所以我同曾蔭權講：你講嘅民意調查你啱，但係你睇埋另外嗰個民意調查。如果我哋大家尊重民意嘅咧，就你攞個時間表出嚟，我就投票支持你。你攞個路線圖出嚟，就算你唔係2007、2008即刻有雙普選都話，咁你幾時先有？你都要話俾我聽啊嘛。太遲當然不可以支持啦。如果不是太遲，我可以支持你噶嘛。佢唔得，我唔可以交時間表，唔可以交路線圖。咁我對唔住，我哋都唔會支持你。嗱，係咪失敗咗咧？唔係喎，因為去到2007年12月29號咧，嗱，中央就俾咗呢次俾咗時間表，2017係可以選補選特首，2020可以補選立法會所有嘅議員啊嘛。起碼呢度咧就攞咗個時間表出嚟啦，不過個內容就唔得清晰，所以而家我哋爭取咪呢度咯。所以而家佢民主黨同埋嗰個終極普選大聯盟爭取都係終極普選大聯盟啊嘛，都係嗰個終極係一定要係真民主。嗱，但係咧，我而家有啲擔心，佢呢個終極普選大聯盟，如果係話終極嘅一定要正嘢，一定係真嘅民主。咁我係完全贊同嘅喎。嗱，如果2012係有雙普選梗係好啦，如果冇點咧？如果冇咧，我就唔會糾纏喺2012度，係咪又同佢將個功能組別又點樣點樣加埋啊？點樣優化幾個黐埋啊？我唔相信，我唔無謂喺度搞咁嘅嘢。2016係咩咧？我都不是太緊張，反而是終極的時候就一定要爭取真正的民主。所以我的方案就很簡單，我說2012不要跟他爭那麼多，就現在收貨都可以。2016呢就將個新的五個功能組別就撥了過來這邊，那很容易，因為那些功能組別現在的30個阿哥阿姐呢是沒事的，2012加5個而已，動他不到的，2016那5個過了來而已，又動他不到的，咁去到2020就冇噶啦，一齊冇就無謂啊！依搞呢個先搞嗰先， 何必攞啲咩枝節出嚟啫？係咪？都好簡單嘅啫。2012照單全收都得。2016撥5個過嚟，因為撥咗5個過嚟咧，變咗40個咯，40個直選嘅喎。咁所以咧個分組點票都唔好要啦。咁然後2017就真嘅補選特首，2020就真嘅補選所有立法會議員。但我堅持一樣，就係、是、一齊立法，同時立法。因為到時又得個拗字嘅啫，如果唔係應承咗你點啊？到時又得個拗字，係嘛？立咗法先，分期執行。立法就2011可以立法，立曬佢幾個部分。第一部分就2012生效，行政長官又係，立法會又係。2016就第二部分，就2016先生效，就將嗰5席撥過嚟。2017行政長官就真嘅普選。第四就立法會所有普選啦，立曬法先。好處喺邊度咧？我就唔驚啊，行翻回頭路啊，因為你行翻回頭路咧，立法會議員有1/3就可以阻止咗佢行翻回頭路噶啦，咁就唔好再話啦，一次過搞掂佢，所以我就提出依個方案。 好，咁啊 ，Martin 可能要答得簡短啲， 好， 因為咧好多網友排緊隊，不過現場呢位觀眾先，呢位小姐。 你啱啱講咧，2011咧就好似立咗法先啦，咁但係有一個嘅好，有一個好實際一個問題就係咧，你立法你都要去立法會通過㗎，咁嗰三十幾個建制派加功能組別議員咧，你點爭取佢哋投到票去贊成咧？即係呢個係佢哋最大嘅阻力。 唔係，其實咧睇落嚟係好大阻力，睇落嚟做唔到添。看下來呢，你除非特區政府同意，你想要喐一個位置都喐不到，對不對？喐不到那三分二的嘛。但是老實說，但是如果是阿爺 吹雞 全部歸隊啦，我看不到一個人棄權，沒有反對、民主派一定不會棄權啦，建制派你都敢反對嗎？是不是？所以呢個一定要傾翻嚟，就係咁解啦。所以呢個終極普選大聯盟，我唔會窒佢嚟嘅。我唯有希望佢祈禱都希望佢成功，係嘛？即係一定要傾掂咗，傾掂咗完全冇問題。其實香港試過一次嘅，我哋回歸之後咧，係民建聯同自由黨都話2007、2008想雙普選入咗佢政綱添。嗰陣時我同李鵬飛，後來就田北俊同埋曾玉成。成日喺啲場合度都係傾，完全冇分歧嘅，全香港都係2007、2008雙普選嘅。嗰陣時啲工商界冇反對嘅，而家工商界點解反對咧？阿爺都想過反對啦嘛，阿爺出頭咁佢梗聽話啦，同埋對自己亦有益噶嘛。但係到時如果真係講掂數，阿爺吹雞，邊個敢反對啊？係嘛？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即係表面上係一個好難解決嘅，甚至不可解決嘅問題，其實係冇問題的。阿爺肯就得噶啦。 好，網上問一兩條先。 OK， 係。抽位網上朋友叫 Meet Dog Wong 嘅，就佢有幾個 point 嘅，就話你點睇高度自治同呢個完全自治咧？基本法香港被賦予高度自治嘅權，其中一個第17.1(1)、18.2，我唔知 Martin 記唔記得呢條例啦。3、19(1)、111同埋151條咧，已經超越咗其他自治嘅地區啦。同埋問埋個第二個問題就話，基本法草擬階段嘅時候咧，説明咗用公投決定香港政制。你認為政府應否公開有關文件咧？ 嗰、那個公投嗰個文件其實有喺度，就是、基本法。第二稿是深藍色面的，我先說歷史先，就那時有個雙查方案的，就查梁和查濟文，那個方案就說，第一個方案，第一個基本法的稿就是這樣色的呢個咁嘅色嚇，咁啊色嘅個面嚇，咁咧就後邊咧有4-5個建議嘅，即係點樣落實啊行政長官嘅民主選舉，點樣落實立法會嘅民主選舉嚇。咁又我嗰個當然係最 民主嘅咧啊，咁但係好多個係非常不民主嘅。咁第一稿咧就擺曬出嚟嘅 ，OK。咁跟住咧就諮詢香港人啦。咁就第一稿就應該係88年4月定7月嘅啊。咁到到89年2月咧就出個第二稿。89年2月之前咧就內地啲草委嚟曬香港就視察，因為佢話喂就話李柱銘同司徒華就香港人點樣渴求民主，我就嚟睇下，咁老師又落嚟睇下。睇完之後咧，就最收尾咧，就臨走之前咧，就李嘉誠咧就喺Eagles Nest 鷹巢嗰陣時係 Hilton Hotel 希爾頓酒店頂樓嗰陣時咧，嗰度係中國餐廳嚟嘅。你哋幾廿歲都會去過，後生都未聽過。咁咧就係請飲，即係請食晏。嗰啲好食噶，好多菜噶。嗰啲啲草委好開心，代表草委見我，佢話：李委員，你話香港人係好想有民主，我哋而家見過啦，同好多人傾過偈啦。香港係值得係應該有民主嘅。所以第二稿咧就係89年2月出個稿咧。就話啦，最終嘅目標啊，普選特首最終嘅目標咧，就係一人一票普選產生，就直情係普選產生。立法會都係最終目標，就全個立法會都普選產生。但係咧，附件一、附件二嗰度咧就講啦，嗱嗰陣時得一個方案㗎啦。附件一就特首選舉一個方案，附件二就立法會選舉一個方案，兩個方案咧都係話咧一步一步咁。但是到2012之後呢，那時候就有個公投，就一定要有30%的香港選民出來投票才要做有效的。那如果他們說要普選產生呢，就下一任的特首即時下一任就普選產生的。立法會也是，如果公投的結果就說向前行咧，全部普選產生咧，下一屆即時全部普選產生。如果得唔到呢個結果係點咧？就繼續啦，繼續咁做落去啦，唔可以普選啦。但係十年後又嚟一個公投，再十年後又嚟一個公投，直至到成功為止。所以嗰陣時個公投咧係好似順理成章嘅，香港所有登記咗嘅選民就出嚟投票，淨係用公投添嘛，英文啊中文就係用公投。OK， 嗱，咁嗰陣時咧就完全冇人話唔得嘅，咁但係譚耀宗都有場合講過，而家冇啊嘛，而家點解冇咧？就因為咧過咗冇幾耐，過咗4個月到咧，就六四出現啦，89年64啦，跟住咧基本法就停曬啦，資委嗰時候梁振英直情收工啊，公眾。他只是跟記者說開記者會，我們這個不是一個好的時候諮詢，停了事情，草委的工作停了，直至到89年尾了，不行了，草委繼續開工了。因為鄧小平伯伯就說明起草基本法就5年嘛，你由85年開始，7月1日開始一路這樣做下去就來5年了，所以就趕快就要做了。那時候香港草委就剩下18個，因為馬叔同我就唔去翻去啦，阿查良榕同埋鄺廣傑主教就辭職啦，直情咁剩翻18個香港嘅草委，但係有11個就聯名寫封信，就要求加速民主步伐，同埋取消分組點票。嗱，呢11個我向佢致敬，好嘢！呢班人平時唔敢噶，我同馬叔離開都冇人敢講嘢噶嘛，佢居然仲有11個係多數喎，香港草委多數寫封咁嘅信，所以佢後來就取消咗公投，但係就褪早咗一屆嘅。特首可以普選，褪早咗屆，立法會可以全部普選，所以就唔需要公投啦，寫埋落去添啦，係咁嘅情況下取消公投。咁而家呢個公投呢個問題咧，其實佢講來講去咧就一點嘅啫，佢只話冇剩餘權力俾特區。咁啊，基本法裏邊咧係冇話除咗有直接授權俾你哋之外，其他如果有需要嘅權力，你都可以行使，冇咁講，所以就冇剩餘權力。即是說特區政府就不可以搞公投，說到盡就是這樣而已。但是現在我們這5個壯士，包括那個 頭先話唔食煙嗰個長官，佢哋話辭職啫嘛，辭職咋，係咪？咁任何人都可以辭職噶嘛，你哋所有人包括記者在內可以辭職噶嘛，董建華都辭咗職啦，係咪？好啦，咁而家因為辭咗職有補選啊嘛，咁而家佢哋就話要我參加補選，咁香港法例冇話唔得噶嘛。喂，其實嗰次董建華落咗嚟，因為腳痛啊嘛，攞嚟。如果補選期間發現醫生話佢冇事喎，攞埋醫生紙嚇話我只腳好翻喎，董建華我參選，咁就奈佢如何咧？法例冇話唔得嘅喎，呢個都係補選啊嘛，唔通嗰個係公投咩？係嘛？所以補選就係補選，就唔係公投。喺香港法例睇落去，佢哋話公投，咁話下都唔得，呢啲就言論自由啦嘛，話下都唔得，係嘛？唔通個女士話我以個美貌嚟謀殺你咁？哇！咁你又告個謀殺咩？係嘛？所以莫名其妙。 好，現場繼續。 啊！你好，兩位。咁我想問問題嘅。咁就話終極普選大聯盟咧，就放棄咗呢個廢除功能組別啦。咁會唔會影響到第時2020年話全面直選立法會議員咯？咁但係裏邊仲有功能組別喺度，會唔會影響到依樣嘢咧？咁另外就話佢呢排就話有人提出咗優化功能組別，例如話將呢個功能組別比例代表制嘅，同埋就話優化由呢個董事票變做個人票嘅。咁想請問 Martin 你啦，咁會唔會對功能組別會釋除咗，亦即係可唔可以釋除咗市民嘅憂慮咧？定係根本冇作用嘅咧？ 我想澄清一點。他哋話2020係繼續保留功能組別咩？終極普選大聯盟。 唔係佢好似話放棄啊嘛， 唔係佢意思係一二同一六嗰度有得傾啫。O K。 一六嗰度。嚇。 O K。 佢如果放棄咗就唔係終極噶啦，係咪？奇怪，我聽到。唔係佢冇，我感覺都冇。嗱，功能組別如果你係咪可以將佢將個選民？個基數增加咧，當然可以啦。你肥棒嗰個新九組嗰陣時都係咁啦，係嘛？咁而家行嗰條路係咪有進步咧？梗係有進步啦。但係解決唔到，包括戴耀廷教授講嘅嘢嚇，都係解決唔到一個真嘅公平、真嘅公平嘅選舉。因為你如果真係開放到好大好大咧，就不如有啲人話咁㗎。其實第一個講嘅係嗰陣時啊，黃雲發好早啊，唔知1990已經講噶啦。佢話就係你個功能組別就提名全香港市民普選，係咁樣嘅，係咪？咁但係全香港市民普選咧，嗱老實講，即係每人投31票，係啊，一票就係你個區噶嘛。你個區你住香港或者住九龍西、九龍東嗰啲啊嘛。另外30票三個功能組別，啊，就佢哋自己咧就提名。譬如律師就可以提名律師，你就唔可以提名律師，但你可以選邊個律師，係咁啊嘛。咁你嗰30票，老實講，你都唔知佢乜水，可能有一個會識嘅，一兩個即係你嗰界別可能你會識嘅，即係你嗰組嗰飯你會識。其他你就靠政黨噶啦，老實講。如果民主黨或者民主派出嚟，大家支持呢一個係會計師，咁你就嗰個啦，嗰個譚香文咁啦，你支持譚香文啦，係嘛？你唔知佢邊個㗎？不過民主黨啲人出嚟，或者民主派所有都係都公認呢個啦，咁你咪俾佢一票咯，係可以做到嘅。咁樣咧都有一度唔好就係點解淨係呢班人就可以提名咧？都係有啲唔妥噶嘛，係嘛？所以不如所以就如果既然係咁就唔好啦。其實我哋起草基本法嘅時候諗都諗唔到功能組別會留翻喺度噶。如果功能組別留翻喺度就兩會制噶啦。而我嗰陣時係提出過同佢哋傾過噶，早都未入草委嘅時候啊，我上去大陸係1982年嗰陣時，82、83我成日上去大陸嘅，我同佢哋傾，我嗰陣時因為我係熟悉英國嘅制度，嗰、那個就兩院制，咁我話其實香港可以兩院制嘅喎，嗱個上議院咪俾啲功能組別嗰啲咯，下議院咪我哋選直選嗰啲咯，但係佢哋話千祈唔好搞啊。香港咁細嘅地方，點會整個兩個議會出嚟啊？咁就否決咗噶啦。所以基本法就提都冇人提啦。OK， 咁點解可以全部民主化咧？普選產生啊嘛，下面普選產生啊嘛，咁何必仲搞咁多嘢啫？ 好， 係咪？ 都係頭先 重複咗你 問嘅。位阿 Wicked Ham 問嘅。 係。 Martin 點樣睇而家香港嘅第二管治渠道？ 咩叫第二管治渠道？ 即係政協啊。 哦 ，OK。西環啊嗰啲啊。 係啦。對香港政治生態有咩直接或者間接嘅影響？ 嗯。 我記得好多年前咧，李鵬飛講咗好多次，嗰時佢人大代表，佢話香港應該設立一個辦事處，係俾香港嘅人大，等佢哋可以聯絡啊，同埋接見市民啊，可以幫嘅市民。咁嗰陣時咧，係中聯辦話唔得嘅，唔應該做嘅，所以到而家都冇嘅。佢話因為你做人大咧，就係全國嘅事務，就唔係你香港嘅事務。香港嘅事務咧，就係立法會處理嘅，所以你就唔好混淆。所以到而家咧，佢都冇設立呢個辦事處嘅。嗱，而家可能佢改㗎啦，可能佢改㗎啦。咁政協一樣，如果你全國政協咧，你就理全國嘅事，就唔理香港嘅事。如果廣東嘅政協，你就理廣東嘅事，而唔包括香港嘅特區嘅事。所以佢哋嗰時自己劃一條界嘅。嗱，佢劃一條界咧係合情合理嘅，同埋係合乎基本法嘅一國兩制啊嘛，係咪？咁而家你叫嗰班人出嚟，我都唔知佢搞乜嘢。咁如果佢係全國嘅政協，咁點解淨係理香港事務咧？咁佢係咪香港事務？因為佢政協佢要同中央政府接頭噶嘛，咁咪將香港事務交咗俾直情可以交喺北京，係嘛？咁咪真係中聯辦都唔使喺度啦，可能間接嘅一個成果就中聯辦唔使啦。但係咩嘢都直去北京喎，咁咪仲煩。 好，好，邊位？呢位小姐。 好高興咧，今日咧俾分鐘時間我講。啊，你而家已經退出咗立法會議員啦。咁啊，即係你仲可以啊喺背後支撐嘅。咁我聽講啫嚇，我都係人民民嘅啫。啊，聽講你哋民主黨有意見分歧喎，中央政府就蝦我哋啲香港市民得齊心啫嘛。如果你哋民主黨都有意見分歧嘅矛盾嘅，咁我哋啲市民都唔知傾向邊方面好。啊，即係我希望咧，你有機會咧，可以咧就去北京一次，啊，代表我哋市民咧。 啊！ 親自 遞 封信去俾阿胡 温， 你夠唔夠 咧？ 咁啊咁， 我梗 係 唔驚啦， 做唔到啫。 而家唔係啊，可以揾阿司徒華出面㗎。而家係話司徒華可以俾回鄉過去啊嘛。 未啊，司徒華攞得翻啫嘛。 而家未話俾華叔去嘅，有人咁講。 咁做咩要放棄啫？ 抽水 啊！冇放棄。 啊！ 我同華叔完全冇放棄翻大陸。但係華叔話咧，呢個係我哋應該得到嘅權利嚟，我哋回國權都冇，係咪？我哋中國公民嚟噶嘛。不過華叔話你叫我游山玩水就無謂啦。如果你俾我探下劉曉波，差唔多嘅，好樂意去。 借機會攞回鄉證啊、房子啊，想同阿胡温遞封信親自遞俾。 好，呢位小姐，呢位小姐。 李柱明好，因為你作為民主之父咧，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啊。 我話民主，民主一百嘅喎。 一樣啫。 對於咧，今日首相。有一票的市民而不知怎樣於5月16號可以做些什麼為香港民主做些什麼的話，你對這班人有什麼說話，有什麼忠告，他們可以為民主做一分什麼的力量，在5月16號應該做一件什麼的事情。多謝你。 哇，這個題目簡單，就是不去投票咯，還有投票給代表民主參選的人，不要理他什麼哪一個。陳日君都說你不喜歡黃毓民不等於你不投他一票，因為你不是投給黃毓民，今次特別的，今次有個意義，這個變相公投來的。所以黃毓民好，誰好出來，他是代表民主來參選的，不是個人的東西來的。所以你這票就是投給民主，當然在他的名字旁邊打個交叉啦，吸個印下去啦，一定在他的那邊啦，你冇理由吸咗俾嗰個反對公投嘅人或者反對民主嘅人噶，嗰格吸落去噶嘛？咁所以你啲票一定要咁樣吸落去啦，就唔好理你唔同意個好，或者你以前根本就支持民主黨嘅，今次民主黨唔參選，你一樣要去投俾呢個人，但係唔等於你下一次2012嘅時候咧就繼續支持佢喎，你嗰陣時咪任你揀過咯，再嚟揀過咯。但係我仲想加一句，這個好重要嘅，就記住。我哋國家內地 很多人想有这个投票权的，他们没有啊，恨死他们啊。每年七一六四都有内地人来的，成日佢都走嚟同我講啊，李柱明，唔該你哋一定要繼續支持落去啊！香港冇民主，我哋一路一直一定冇噶。所以個香港人投票嘅時候要投埋，要諗住，其實你係代表內地好多人，係行使一個佢哋恨到乜嘅公民權，而佢哋冇嘅。所以唔係淨係為自己投嘅呢一票，為香港嘅民主投票。為我哋內地同胞投嘅一票。 好。 李公秀，我有三條短嘅問題。 唔好啊，一條好啦，因為劉山青就其實就成日都唔肯，因為劉山青個人就係咁啊，你死都唔俾佢，佢死都問到嘅。 咁我一條跟住跟進。頭先你亦都講過咧，就係喺基本法嗰陣時草擬嗰陣時，因為六四呢件事件，1989年六四就突然間停曬落嚟，而開即係一路港人同埋北京之間有呢條刺，就係呢條六四嘅刺啦。即係一路中央都好驚港人，年年都喺度搞啲乜大型集會咁樣。譬如即係河水不犯井水，如果香港人乖一啲。不要再搞那麼多事了，你們也不要在這裡搞搞震，多一個類似民契或者班支聯會也好，或者民主派，即有多一些給中央這一方面有個承諾，就是 我們河水不犯井水，你大陸你深圳河現在你搞什麼，我不會再不要再那麼多事，那麼多事我們乖乖地在深圳河以南乖乖地這樣我們搞你的事，你覺得會不會這樣反而令中央冇咁罩忌，香港將會有更多嘅民主。 好多人都學你咁樣諗啊！我自己有時都問自己：如果選舉輸咗俾民建聯，係咪令到中央有信心，就變咗香港快啲有民主咧？但係咧，中央咧，佢又唔係咁傻嘅。你輸一次佢未夠嘅，你輸兩次、輸三次，輸到你撲曬喺度啦，佢嗰時就俾你啦。其實個答案好簡單嘅啫，你睇下澳門啦，澳門夠乖啦，咩民主啊？上海、廣州都麻煩啲，上海乖啦，北京乖啦，佢哋有咩民主啊？呢個就是答案啦，冇啊嘛！你幾乖？可以話，如果我哋乖乖地，就連1720嗰個日期都冇埋啊！因為佢其實佢好高招噶，佢2004年4月6日嗰個釋法係好叻噶。首先呢、這個釋法咧就違背基本法嘅。點解咧？基本法係俾咗個釋解釋基本法個權，158条俾人大常委嗱解釋基本法，即係咩咧？如果我哋條文唔清楚，譬如呢幾個字唔清楚，咁你解釋咁解啫嘛？你有啲字喺度有得解釋噶嘛？係咪？有啲字究竟係呢一個解釋咧，係甲啊定係乙啊？咁個解釋係甲咁，甚至甲乙都唔係係丙，咁你解釋噶嘛？但係佢嗰次嘅解釋咧，唔係有文字解釋嘅喎，係空白嗰度解釋嘅喎。因為點解咧？佢附件一、附件二咧講咗三個條件，你符合咗三個條件，我哋就可以普選特首或者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員啊嘛。佢加落去喎，即係唔係話解釋條文喎，係加啲嘢落去喎，即係空白嗰度加落去，咁都叫做解釋。咁啊，加咗兩樣嘢，第一樣咧。就係要咧，第一步即係嗰三個條件都未喐之前，第一步就係特首寫個報告交上俾中央。呢、這個報告咧就係、根據當時嘅情況，香港特區嘅情況，同埋跟住循序漸進嘅原則寫個報告，而有提議，我哋應該有啲改進啦，啊，我哋嘅政局有啲行快啲，或者點樣修改下啦。交咗個報告上，第二步咧就人大常委批准你至得。咁即係咧，就算我哋個特首唔聽話，夾硬寫個報告上去，人大常委即刻就可以一個 no 字咁就冇啦。咁仲有啊，其實特首啊，你睇而家曾蔭權，以前個董建華，會唔會啊唔聽中央話，夾硬寫個報告上交上去，你個哥敢唔敢啊？ 所以那系已經冇咗啦，係嘛？但係就佢驚你有個特首真係黐嘢上嚟咁樣做，佢都仲有第二關，即刻就卜死你。咁啊，你咪冇咯。佢係用呢個方法，所以如果我哋唔係卜咗佢零五年卜佢咧，佢使乜嘢交俾你啫？點解俾個時間表你啫？佢嗰陣時咧個如意算盤咧就係咁嘅。佢零五年嗰陣時係零四年四月二十六號。就話零七零八冇雙普選啊嘛，係咪？咁咧就零七嗱數翻轉頭，三年前即係去到可能普選啦。佢三年前就話俾你對唔住啦，呢個日期唔得，不可以。今日唔可以啊！嗰個普選個議席同功能代表議席個比例唔可以轉啊嘛，即係一對一啊嘛，三十對三十啊嘛。好啦，四年後五年後。他又說不可以，是吧？再過一些又說不可以，其實他的如意算盤就是這樣，去到2047都可以不可以，他的如意算盤就是這樣。但是因為我們否決了他，反而他受到壓力，他就變成2007年12月29日就作出了決定，就定出兩個日期給你，起碼都給了2017和2020這兩個年期給我們，否則都沒有了，是吧？所以聽話我哋完全唔喐，冇用嘅，可能仲衰。你聽澳門，咦咁好聽嘅？ 好，我哋隔一隔上海灘先。好， 一條十零蚊。 好，咁啊。 就係幾年之前咧，就一個忽然民主嘅陳方安生走咗出嚟，嗰時就吹得好勁嘅，又話點民主黨啊、公民黨啊，點解唔要整個大整合啊，搞大個勢咁樣啊？咁樣咁而家呢啲咁嘅咁你覺得而家喺呢啲咁嘅呢個咁嘅睇法，搞大個勢佢大整合，你有咩意見咧，李哥？ 忽然民主呢，其實我們是歡迎的，其實所有的人現在的保守派忽然民主我都很高興，是吧？老實說，民主黨和公民黨是否可以結在一起是組織一個政黨呢？這件事的可能性是我沒有排除到，但是這些呢要自然的。其實我們94年民主黨和會點大家結合成為一個民主黨，都是因為會點嗰時覺得行嗰條路啊，即係温和民主嘅路線行唔通啊，咁所以就揾我哋港同埋大家就傾，就係咁樣嘅，係。咁但係有時啲即係世界嘢好巧嘅，民主黨、公民黨暫時睇嚟就結合嘅機會細。但是反而呢就社民連喎，同公民黨合埋一齊搞公投喎，係嘛？你諗都諗唔到㗎，啊！世事就係咁㗎啦。 好，網友問個問題先，幫手。 OK， 我一網友問啦 ，Martin 而家對古區公投形勢點樣睇？ 而家暫時睇唔通，因為嗱，阿爺就拍咗板啦，唔准去啦。其實呢，民建聯恨過乜都唔知幾想掠低你哋一個、兩個，甚至三個，係咪？好想噶，哇！點知阿爺雖然冇法子噶啦，你就聽話乖乖乖乖孫嘅黨就係咁噶啦，阿爺一唔中意咁就即刻乖乖唔玩咯，係咪？雖然佢哋放棄嘅時候都遲過。自由黨係即時反應添啊！咁所以咧，佢哋唔玩，咁唔玩咧，就到咩程度咧？嗱，而家就有啲非常知名度嘅女性出嚟話要參與啊！咁其實選舉就係咁噶啦。如果你有一個人報名，人哋多一個人報名，咁咪選舉咯，咁努力去做咯，係嘛？咁但係到時會唔會？如果阿爺真係唔想有任何其他人參選咧，佢都可以撳到嘅，係咪？阿爺可以撳到嘅，撳唔到嘅咧就係社民連 同埋公民黨嗰啲啫，係嘛？咁嗰陣時點樣咧？咁而家就言之過早，係嘛？會唔會真係冇其他人出嚟咧？我唔知，所以我哋唯有睇定啲先啦，嚇，唔使緊張嘅。 好， 問多一條網友問題。好啊。咁係頭先有個比較複雜少少嘅Meet Up Wong嘅網友嘅，佢補翻充少少，因為佢有啲頭先有啲條文問題嘅，佢嗰個重點就係你點睇高度自治同埋完全自治？ 係頭先未答呢條。 完全自治咧，就差唔多要獨立自由噶啦。完全自治係咪？其實聯合聲明講嘅時候好清楚嘅，除咗國防外交就一定中央處理，其他咧就香港噶啦。嗱，字面就係咁講噶啦。咁當然啦，起草基本法嘅時候咧，我發現老平地咧就話唔係㗎，唔係咁簡單㗎咁。咁我就話乜嘢仲有乜嘢咧？佢又噏唔兩噏都噏唔出嘅。咁所以你而家睇基本法咧，其實國防外交仲有咩嘢咧？佢又睇唔到有咩嘢嘅，係咪？咁但係咧，剩餘權力咧就真係冇寫俾特區嘅。咁呢度係真嘅一件係正確嘅。所以但係問題就係而家我哋唔係話要全部自治啊嘛，而家我哋冇講要全部自治，係係高度自治。嗱高咩叫做高啊？啊！鄧小平算唔算高啊？嚇！咁你係比較啊嘛，逢係高矮都係比較噶嘛。咁你高度自治，所以我哋就睇翻聯合聲明，就除咗國防外交，一定我哋冇權處理嘅，因為國防嘅梗係國家嘅，外交一定係國家嘅，呢啲冇得諗噶啦。啊！咁啊，其他咧就我哋自己處理噶啦，應該就咁樣解釋噶啦。 好。 就我姓陳嘅，叫你 Martin 得唔得？ 得。 Martin 啊，我想問一下咧，即係你對516嗰個投票點睇咧？因為我早排就發覺網上有啲人咧就話，有人會影我哋相喎，應唔應該戴口罩去票站咧？即係咁，我曾經真係諗住戴口罩去票站，即係驚俾人影相。 冇問題喎，如果你真係驚俾人影相，咪戴口罩咯。 即係 戴埋白頭啊，戴埋白頭咁兩個咁啊，剩翻隻眼咁啊。 真 係有，甚至有時攞個紙袋笠住留剩翻個窿都得嘅。 唔係陳志雲嗰個差唔多啦。O K， 仲有冇第二位？ 誒，我幫隔離嗰位朋友問嘅。 好啊。 佢想問下咩叫長仗義佔將？ 長仗義佔將。 係啦，咁同埋覺得而家民主倒退緊咯。咁你有咩回應啊？想問翻。 民主黨咩話？ 民主倒退。 哦 ，O K， 民主倒退。 長仗義佔將咧，呢四個字真係好鬼難讀噶。普通話更加攞命，佢個意思咧，即係慢慢嚟，一步一步。 講咗好多年啦， 講咗好多年啦，但係我嘅理解就好簡單嘅，就係喺回歸十年內就係一步一步嘅。點樣一步一步咧？其實已經附件一、附件二個寫出嚟噶啦。即係本來譬如頭一屆選特首就400个人嘅啫，呢個籌委會揀選咗四百個香港人出嚟，而400个人就選。特首就董建華，但第二屆咧就已經增加到800人啦，係咁樣嘅。咁如果你想普選特首咧，就要有條件啦，啊就係咁啦，要過立法會2/3嘅議員，行政長長批同意，咁同埋咧就要人大常委都批准，咁至可以普選特首。立法會所有嘅議員咧頭兩關一樣，第三關咧就係備案得噶啦，喺中央備案就得噶啦。咁呢個叫做其實就一步一步咁行噶，就立法會方面咧就第一屆就20个议席直選，第二屆就24，跟住就30。嗱呢個長仗佔中好得意噶，阿胡漢清最近又喺北京喺度大發議論啦。佢以前講過一番説話，我講翻俾大家聽啦。佢嗰陣時咧就搞個研討會，基本法嘅研討會。咁佢就講到呢個循序漸進嘅問題啦。我而家用佢嘅方法答你啦。佢就話：你睇基本法附件二啦，第一屆立法會就20席直選，10席就選舉委員會，30席就功能。第二屆咧，30席功能冇喐到，10席選舉委員會咧就變為6席，嗰4席咧就撥咗過嚟直選。咁所以直選咧就係20席。加到24席，第三屆咧，嗰6席都冇埋， 就過埋呢邊變咗三十席，咁個難啲睇下直選嘅議席啊。第一屆二十席，第二屆加四席，即係加咗五分一，二十除五咪四咯。咁所以第一屆到第二屆咧就加咗五分一，由廿四加六咧就加四分一。去到三十之後，下一次咩？應該三分一，三分一咧就即係十個議席。咁所以功能組別嗰十個議席過咗嚟啦，就變咗二十個功能，四十個直選啦。跟住咩咧？二分一，四十席個二分一就啱啱二十席，呢邊過埋嚟啦。誒，咁啊循序漸進搞掂咯咁。但可惜佢話呢個意見咧，我未聽過一個咁科學化嘅意見嘅，都係攞呢條數嚟計俾你睇嘅嚇。可惜咧就話相信咧就係中聯辦就好似唔好 like 嘅，咁所以胡漢清都冇再提啦。但係呢個方法佢係公開過講過嘅，我係認為咧係完全合乎。合乎循序漸進嘅原則啊！可惜而家做唔到啊。 好， 馬田你好，咁我係上大學歷史系嘅學生，咁我想問翻，其實你點睇依家媒體對民主嘅發展咧？咁依家其實大家見到個媒體嘅發展，基本上已經唔係促進民主嘅發展，甚至係去到打壓民主嘅發展。唔好講喺媒體點樣打壓我哋啦。你當年都被媒體打壓過，即係例如你見到某幾份報紙，基本上指住你鬧漢奸咁樣。你點樣睇依家媒體發展？基本上已經唔可以話社會嘅良心，甚至可以話佢哋出賣良心。點睇咧？你 我頭一次俾人鬧漢奸嘅時候咧，我就喺華盛頓，係喺美加。咁一個應該係有線電視台啱啱一個團人訪問我嘅，咁我都唔知道，我聽唔到呢件事。咁佢就話。啊！香港而家有人話你漢奸喎，你點諗啊？咁咁我嚟都好突然嘅，我就答案就係我舒服曬。佢哋點會舒服曬啊？人哋話你漢奸喎，我連漢奸佢都鬧埋啦，仲有咩再鬧咧？咁我咪舒服曬咯咁。所以我哋應該採取呢個心態，你可以笑下佢，一笑置之，係咪？老實講，我哋做嘅嘢係應該做嘅，就雖千萬人，唔枉然。如果有報紙支持，梗係好啦。冇唔通唔做咩？係咪啊？我以前講過一番説話，其實就是回歸嗰日，九七年七月一號，有個女記者問我，佢話：李生，你今日會做咩啊？咁咁我頭頭以為問我，我就想話俾佢聽。嗱，我晏晝喺邊度射，跟住有咩開會？佢話唔係咁嘅意思喎。佢咁我就話。我今天做的事呢就是等於回歸前我所做的事，即是說回歸前做的事回歸後我都會繼續去做。我為什麼呢？我如果有一件事回歸前我明明做的事，譬如回應新華社那些議論，但現在我 不答了，不敢回應了，或者採取不回應了，人們怎麼看呢？就咦，回歸之後，李柱銘而家再不回應任何對香港不利嘅説話咯喎，哇！佢都唔講啊，我點敢講啊？即時反應嚟嘅咯喎，李柱銘都唔講，我仲敢講，係咪？所以我唔可以咁樣做嘅，咁樣就自我咧，自己咧係將我個自由咧係送翻去中央嘅啫喎。係咪？所以我話九七年前我做嘅嘢，九七年後我會一樣繼續做。我話如果我哋每一個人都問我哋自己，話而家回歸咯，我仲應唔應該做呢件事咧？我話你咁問咧死實嘅，你咁問咧梗係無謂啦，無謂搞啦，無謂搏啦，不如唔做啦，梗係咁嘅答案。或者問過阿媽先咁啊，或者問過老婆先咁啊。但係我話呢個題目問得錯啊，個題目就話。既然是回歸前我做開嘅嘢，今天我點解要唔做呢？我你問呢個就冇事啦。我亦俾過一個例，我譬如而家係冇電，我哋而家每人手裏邊有一支洋燭，咁都夠光啊。突然間我吹熄我洋燭，道君又咦我都吹熄啦咁，今日跟住個個吹熄，黑曬噶咯，就由一個人起個調轉。如果一個黑房，我點著嗰支洋燭，跟住點埋隔離嗰個，佢又跟住大家點，就全部都光芒。 就係咁。所以我哋有冇民主，我哋保唔保障啲自由，唔好靠人，唔好靠華叔，唔好靠李柱明，我哋遲早都會去嘅，係你哋自己同埋下一代。咁咧，你自己可以，就算係全國火黑嘅時候，你自己可以點起你嗰支洋燭，唔需要等人點先。但係如果大家都要揸住洋燭嘅時候，你千祈唔好第一個吹熄佢。相反地，就算個個人吹熄咗，你幾大都唔好吹熄。我而家係行緊呢條路，所以講翻八十後，其實佢哋就係咁樣，唔需要嘅，唔需要跟住人嘅。 好。好，補充 一。我最後嘢想問嘅，咁關於呢個選舉權嘅問題咧，咁我係主任，佢當年喺浸會嗰度就係主任，迪斯係主任鮑少林啦，佢自稱啊，話關於選舉權嘅問題問過你，但係你冇回答佢嘅。佢話香港嘅外籍人士唔單止有居留權，仲可以有呢個嘅選舉權，咁呢樣嘢損害到香港嘅利益。咁其實套用翻個邏輯，咁如果香港嘅新來港人士有居留權啦。跟住七年之後都有選舉權，咁其實會唔會都係損害翻香港嘅利益？咁大家睇翻阿基哥個組織，佢自稱個地區工作好扎實㗎嘛。但係你睇翻2007年嘅選舉，佢話總結翻阿伯恩話，佢唔知道佢個區有好多新來港人士。咁呢樣嘢，我哋其實又再套用翻落去，我哋點樣同呢啲人解釋翻點解香港要民主咧？ 以前咧就港英政府嘅時代咧，係菲傭都有選舉權嘅。他在香港住過七年就有了，所有在外國來香港做事的人住了七年後呢，就個個有這個選舉權。回歸之後呢，就特區政府呢就立刻取消了外傭的投票權，就怕他們支持民主派，是這麼簡單的。但是外國來的那些呢，譬如歐美來的那些呢，繼續有個投票權的。這個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公平的。反過來，如果內地的移民來了香港七年，七年就不是新移民了，為什麼沒有投票權呢？老實說，如果他來了香港七年，他都不支持民主，我們也無話可說。他由一個內地沒有自由的地方來到一個這麼有自由的地方，如果七年後他都不欣賞，都不支持我們民主派，即是我們做得不好。但是阿基說是有理由的，因為其中有很多人呢不是住在香港的，所以我們影響他不到的，都不知道他住在哪裡，住在大陸的。很簡單，如果大陸派一個公安人來香港，公安的或國安的來，香港是不可以阻止他的，因為他只要發一個單程證，上頭發個單程證給任何人，特區政府都一定要照收的。好了，譬如他發了十個單程證給十個公安或者國安的人來香港，他們跟他的太太和成年的兒女都來，他可以這樣做的。一來到就立即登記，拿了身份證先，這張當然不是永久居留身份證，不是永久居民，身份證先，七年後他就可以登記做選民了。這班人國安都覺得會在香港住七年，但當然他完全效忠國家的啦，效忠共產黨的啦，但是他的家人呢根本都不嬲都不是香港住的。但到時到後呢，選舉的時候呢，他會送他來香港投票的。那這班人就真的不是很行的了，不公平的對我們，因為我們都沒有機會派單張，又不會入去，他收不到的，什麼都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就拿了票來就教定他投二號就是二號，他都不知道什麼。那我們完全接觸他不到的，他又不會給香港，完全都不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這樣呢變成就我就覺得不太妥了，即是強硬拿選票。反而為什麼在菲律賓那些人來到香港做了七年的事，他很熟香港的事，他看電視的，為什麼不給票他呢？這個就很不公平。 Albert。 Hello Martin， 我是城市再論壇的馬草麗。咁就想問你一個比較宏觀少少嘅問題，因為頭先你都講過，即係分享過話一啲中央對於香港民主同埋香港普選嘅一啲取態，都係一拖再拖，或者諸多藉口去推搪拖延。咁我想問一下，會唔會以你嘅角度睇，係需要中國整體上有民主， 香港才容易落實到普選，或者香港才真正得到普選和民主的一天？ 如果內地有民主，香港老實說就沒有理由沒有民主，但是如果要靠內地才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呢，那我們有排等了，因為裡面呢時間表都沒有，剛才我說了，那即是我們這個時間表就假的了，永遠是要等內地有我們才有，但所以我就覺得沒有理由不是香港先行的，而且我們爭取的東西是聯合聲明，已經有幾句話，聯合聲明呢我看來是很開心的，我頭一次聯合聲明呢就在82年9月26日下午在政府新聞處的一個房子，沒有窗的，有冷氣，一張桌子，一張椅子，一支筆，一本聯合聲明的草稿，那時是叫做草稿的，因為大家未曾確認，呢我看了幾句話，他說行政機關要遵守法律和向立法機關負責，第二句香港行政長官是透過當地的選舉或者協商產生，由中央任命，第三句特區的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我們那時候的港督需要諮詢香港人的，又不是我們選的，英和派過來的嘛，我們那時候的立法局每一個人都是港督委任的，這幾句話是令我很鼓舞，所以我覺得行得通的一國兩制是一個民主的情況，是行得通的，那基本法後來 也寫了下來，那所以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但是現在呢他們一路拖著一路拖著，那我們爭取民主根本是很即沒有理由不爭取民主的，如果我們香港當我們有自由的時候，我們都說我們不應該有民主，甚至說我們不應該這麼快有民主，喂，你不但對不住其他香港人，你怎麼對得住自己啊？民建聯就是說未 ready， 未曾準備好，喂，我說你怎麼叫做未準備好啊？你即是說你未準備好，因為香港市民未準備好投你們票而已，其實那麼簡單而已，香港市民未準備好令到你們做執政黨，所以你未準備好而已，不等於說如果香港市民選了你，你做不到執政黨的嘛，其實執政黨不是難的，我們有一個 很有經驗的一個公務員在那裡，一個團體在那裡，有個這樣的架構在那裡，我經常都說如果你明天做了特首你會怎樣呢？說大哥你不是嘛，明天做特首我們為什麼怕呢？你首先就當然不要見記者啦，第一天是吧，那你當然叫唐司長來你先，你說我扶綠島做了特首了，我什麼都不懂啊，那就麻煩你了，你我搞定這個星期內不要見記者先，可以堂堂實物可以的、OK? 好了，跟著你就告訴我，我今天我不想去公開的場合，你代表我去可以嗎？又可以，是吧，跟著呢頭一個星期不出去先，不要緊的、董舊時經常都五日不見人了，是吧好了，跟著要見了，說什麼、去些最好的地方，最容易的地方，沒人反對我的地方，現在特首都選這些地方去啦，是這樣的，跟著有什麼重要的事務叫了司長來，叫了局長來談談，然後叫太太在後面聽聽完，跟著帶她去洗手間，太太怎樣啊，太太說當然贊成啦，你就贊成就可以了，很容易，很多方法，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好的公務員制度了，所以誰說自己不可以 ready 來做特首呢？我就莫名其妙，為什麼未 ready 執政呢？民建聯的人不用的，個個都 try my breast 是吧咁做到的嘛，你看現在很多國家都是突然間選出來的，我記得那次外蒙古那次很有趣的，因為蘇聯沒控制他們，突然間那個民主黨外蒙古的民主黨做了執政黨， 咁有班人嚟香港同我見過面噶，哇！佢話我哋唔知點搞，但係而家都政黨喎，咁又係點？唔通我掹咗咩？係咪？唔會死咗噶嘛？咁所以其實唔應該咁驚，咁所以冇理由唔俾我哋香港行行先一步。如果我哋爭取嘅嘢唔應承咗我哋噶啦，啊！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啲人話自己即係有自由俾你任你噏，你居然話唔要民主嘅咧，我覺得呢啲人咧真係～我都不知道怎樣形容他們，他們有可不可以叫自己是中國人呢？如果他說自己是中國人，中國就很慘了，如果他說自己是香港人，香港就很慘了，是吧？但香港有很多這些人死在立法會裡面，不是只是工人組別的，直選都有這些人在這裡。 好，還有哪位？誰拿著麥克風？ 網 上先，網上先。 那就頭先同網友講對唔住先，係講錯個名字，佢叫 Rocky Tam， 係啦。咁佢問題咧就話中國嘅方針講話咧就要繼續堅持專權政治，咁我哋香港又可以點樣爭取民主咧？ 因為一國兩制啊嘛，佢如果專權政治，咁佢一定撳住國內就冇民主。但係香港唔係一國兩制，同埋應承咗我哋噶嘛，咪而家都應承咗噶。佢話1720，咁我哋好多人都冇法子。如果你唔俾2012唔俾，你點搞啫？因為我哋提出修改選舉法例嘅方案都係政府先有權提嘅。政府一日唔提，我哋私人係冇得提嘅，因為基本法74条綁死我哋。啊，個別議員係唔可以提嘅，就算你幾廿個議員聯名都唔提得嘅。呢啲同政府機構有關係嘅嘢，冚唪唥唔提得嘅。 好，問多條網上。 係多個網友問題。點解23条要為我哋國家要為國家安全立法咧？而家唔能夠保障國家安全嗎？係網友Midwong問嘅。 其實23条立法咧，我咁多年都係講法一樣嘅。我唔反對特區就住23条立法，因為呢個責任係特區嘅責任。佢話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要立法嘅，但係我強調一點，就係立法之時係完全唔可以削弱我哋香港現時享有嘅一個享有嘅任何嘅自由，一條都唔可以削弱。嗰陣時嘅基本法23条點解我咁大力反對咧？因為如果佢根據嗰陣時嘅條文咧，係會嚴重削弱咗我哋三個基本嘅自由：結社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所以我哋幾大都反對，你削弱一條都唔得，何況3条？但係如果你完全唔削弱我哋人權同埋自由，咁嘅前提下立法咧？有何不可啫？其實而家澳門嗰個23条咧，唔係太有，我就冇話細心研究。但我睇落去咧，譬如佢話顛覆嗰啲咧要武力嘅。咁如果香港人用到武力嘅時候，俾你捉到都抵死啦，啱唔啱啊？係嘛？都應該抵罰啦。而家冇啊嘛。但係驚驚咩咧？驚佢泄露國家秘密。咩叫國家秘密啊？佢定啊！咁大家知道啦，即報紙賣過都算係國家機密都咁死嘅，係嗰下而家我哋係驚嗰啲啊，所以如果佢係唔完全唔會削弱我哋，譬如佢將國家機密喺法律上列出嚟嘅，而係合理嘅，可以嘅喎，係嘛？譬如國家嘅軍事嘅秘密，喺全國嘅軍隊嘅喺邊度有幾多軍隊，有幾多飛彈，呢啲應該係機密啦，咁你講明咯。又等個法官執法咯，就唔可以去到咩係國家機密嘅時候咧，法官唔判得，然後佢寫張紙就係嘅，咁點搞啊？ 好，仲有冇其他問題？好，呢位。 想民主黨 開咪， 拍手。民主黨。 大聲啲。 民主黨就講終極普選聯盟，咁呢個係咪一個妥協咧？因為中央。佢可以隨時可以再釋法，甚至叫啲狗屎法律嘅人喺度起草，跟住再過立法會，咁係不斷可以出爾反爾。 所以民主黨係接受咗我個方案嘅，就即係終極嘅時候。但民主黨嘅睇法好簡單，終極嘅民主選舉一定係真嘅民主選舉，呢個冇得假，係同我睇法一樣嘅。但係佢亦接納咗我係一次立法分期執行。所以正確嗰條路線 ，OK？ 即係我想問就係佢接納咗 但係佢都可以再反口。 點解民主黨反口？ 阿爺 阿爺，所以立法咯，立咗法咧，你想反口咧？特別而家話明2016係30席功能喺度，但係40席普選啦。因為我嘅建議咗一個5席過咗嚟啊嘛。譬如已經立咗法啦，咁到你2016嘅時候，佢立法會想改，唔好將嗰5席送翻過去得唔得咧？要立法會2/3議員通過噶嘛。咁如果我哋揦住1/3議員民主派，我咪 block 住佢咯。反對佢咪修改唔到咯，即係喐唔翻行唔翻轉頭啊！所以即時立法就好咗好咗喺度，係咪？即時立法分期生效。 好，邊位？好。 阿Martin 你好啦，咁我就想問下問題，即係而家香港嘅沉默大多數都係好多噶啦，即係出嚟選舉嘅都係淨係得100多萬人，咁點樣勸服啲沉默嘅大多數出嚟肯為民主爭取咧？即係我比較經驗其實係好深刻嘅，因為咧我讀啲學校係普通嘅公屋嘅學校啦，但係咧去七一遊行咧，每年好似幾乎咧全學校就得我一個去啫。所以呢個情況，我覺得咧其實咧香港嘅政治冷感係好嚴重咯。而且我勸啲同學咧或者學長參加5區公投咧，佢哋都全部擰曬頭，即係好有自信話咧唔使理啦，唔使理啦，呢啲嘢關我鬼事咩？咁呢啲心態覺得應該點樣解釋嘅咧？我想問嘅係咁多。 我人就樂觀嘅。如果你全校只有你一個去遊行，咁其實我話起碼你就令我哋尊敬啦，係咪？嗱，如果有你一個，你努力啲游說其他人，唔係唔得嘅。你有冇你啲老友記同佢傾多啲，解俾佢聽，即係落啲俾啲心機落去，甚至帶佢嚟呢邊識下呢啲朋友，係咪啊？等佢睇下。即係我哋要唔好介懷，要係應該放俾啲心機落去，俾啲時間落去同佢哋傾，因為我哋係正理喺我哋嗰邊，真理喺我哋嗰邊啊嘛，我哋啱噶嘛，真理喺你嗰邊，使乜驚同佢傾啫？係咪？我可以講個例子俾你，好得意噶。我爹哋咧，佢年紀輕嘅時候喺法國留學噶，佢同周恩來啊，周恩來嗰時已經係共產黨噶啦，我老豆已經國民黨噶啦。有一次大家傾，我老豆啊想掹周恩來過嚟國民黨，周恩來想掹我老豆過去共產黨，傾咗24小時，都知大家握手各行各路。你試過24小時同人哋傾未啊？係嘛？俾啲心機落去 ，OK， 將你嘅睇法講俾佢聽啊！如果一間學校有一個係你咁嘅咁堅定嘅，你又肯費啲時間落去咧，嗰啲洗腦工作就開始冇噶啦。因為真理不在他那邊，是吧？如果在他那邊，他就不用怕了，六四的圖片為什麼不讓人看呢？是吧？ 但有些人很厭惡政治，覺得政治兩個都是混水，兩個都是爛蘋果，沒得選，跟這些人說就最費力，我覺得。 咁如果佢覺得爛蘋果，咁你話你自己咪爛蘋果啊？佢而家話唔係啦，你出嚟選啦，要佢，係咪？即係你說服佢先得嘅，一定要俾啲時間。 OK。仲有邊位？ 咁我問啲有關民主黨嘅問題。咁即係其實，正如你之前所講，咁即係其實中共都呃咗我哋下年噶啦。咁即係其實即係民主黨作為一個中共嘅老對手，咁冇乜理由會唔知呢樣嘢。但係佢居然仲走去諗住傾搞個中央普選聯盟出嚟。咁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好奇怪。即係除非係有啲中間人同我。民主黨講好咗，即係話真係有噶啦，即係好似黃岸怡之流咁講啦，即係話有啲中間人應承咗民主黨有，跟住啲終極普選聯盟啲人就真基於呢一點先至去話同中央傾。如果唔係，我都諗唔明點解佢哋會真係咁傾。 我喺香港行呢條民主路咁多年咧，我從來唔會質疑某人嘅動機嘅，因為你咁樣質疑落去咧，做唔到嘢。我成日就覺得，如果個人仲行緊一條民主路，我好開心。我使乜質疑佢點解行啫？如果佢話行一條溫和嘅民主路，希望有個溝通，我其實都試過噶。我做民主黨主席嘅時候，啲人話：喂，上頭派人落嚟同我哋傾喎，我有乜緊要啫？個個人都要同佢傾，講清楚嘅事況，你講真話得噶啦。你私下講一句同公開講一句應該一樣嘅 ，OK？ 唔怕嘅，你又唔怕佢統戰你噶，照講，係咪？咁所以如果你同人溝通係好事，但係溝通嘅目的就唔係為溝通而溝通，為達成民主嘅共識而溝通，要爭取大家嘅信任。溝通係第一步，如果有溝通，起碼你明白對方點睇，佢又明白你點睇，起碼啲誤會就會減少，甚至全部可以取消。大家起碼大家明咗咩先？咁睇下佢條底線係咩，你條底線係咩？老頭上面嗰啲嚟同我哋傾，我都唔知佢邊個㗎。嗰張卡片咧，係除咗個電話號碼係啱嘅咧，係真嘅，其他個名啊喺邊度嚟啊，係咪可以假嘅？咁唔緊要，咪同佢照同佢傾啫嘛。好啦，傾到就最好，傾唔到亦起碼都做過啊。你唔做就弊，你點知唔得咧？係嘛？係咁多年嚟都未得，但希望終須有一次得噶嘛。係嘛？我哋一路爭取一路爭取噶嘛。 好。 我哋再幫人咁啊，問題就係、你覺得中國共產黨點解會咁驚香港嘅民主進度咧？佢哋究竟係驚啲咩咧？ 我都想問佢哋驚乜嘢啫？你們怕什麼？ 你估 嗱，我估咧就係、佢，因為佢係共產黨，共產黨咧就要管嘅，即係話係佢嘅嘢，佢要管到十足嘅，啊，即係有啲人好似管住個老婆咁啦，又點樣住係啲老婆管住個老公咁啦，佢認為佢嘅嘢佢要管到你十足嘅，就係、咁，一啲都唔肯放嘅。呢啲就信心問題，佢未夠信心啊！ 但有機會係佢驚香港有民主，要會影響到內地佢哋嘅管治。 當然其中一個啦，都係其中一個啦。 跌咗六十年。 咁但係鄧小平係想咁噶嘛？佢我哋上香港行先一步，俾佢睇好嘢啦，咪跟咯，係咪？因為鄧小平好嘢嘅，其實有用。你有冇諗過啊？點解而家大陸冇曬共產主義嘅？有邊個講共產主義啊？ 寫文聯有時講， 寫文聯冇啊冇啊，鄧小平好嘢啊，呢個矮仔多計啊， 所以咪俾人打壓。 佢將共產主義冇曬，佢點咧？佢改一改啫，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咁咪即係行緊資本主義啦，已經 市場經濟 係嘛？佢驚咩咧？佢就驚咧，如果香港有民主。啲人就有自由啦，咁啊管唔到啦。其實你使乜管唔到點啫？嗱，我成日都話，如果梁家傑選特首真係做咗特首，你估香港會唔見咗咩？香港會獨立咩？佢啲解放軍已經住咗喺度啦，係咪？如果任何人話獨立，你即刻拉咗先啦，就咁簡單啫嘛。你驚咩嘢啫？如果香港市民700万人出嚟，700万人佢都可以捉曬噶，咁多軍隊，係咪？咁但係咁冇得講啦。如果700万，咁你自己就跟絕對失敗啦。回歸咗你都完全，但係我哋冇人，根本就冇人搞獨立。嗱，佢點樣壓迫我哋好？點樣唔想諾言都好？點樣將民主一路壓落去咯？都冇人搞獨立噶，係咪？但係如果你想和個社會和諧，咁佢都要聽下我哋點解我哋要民主？點解我哋又想知道佢點解唔俾民主我哋？咁所以大家傾就好嘅，係咪 ？OK。 咁呢個咧，仲有冇第啲原因？我好難估啦，真係。 呢位小姐。 係，Martin， 我而家問一啲關於係中極普選大聯盟嘅問題。咁我先排睇咗篇文章，係嗰個副召集人黃碧雲啦，就係、理工嗰邊嗰個嘅通識教嘅幾個講師。咁佢話3月底咧，大聯盟將會咧就有一個統一嘅一個嘅立場傾咗出嚟。咁我就十分奇怪啦，即係你而家3月底先有統一嘅立場，咁到底呢個立場係咩嘢咧？係會守到幾緊咧？呢個我係一個第一個問題啦。咁此外第二個問題就話咧， 我答咗先好嘛？嗱，我只能夠希望，我希望佢哋，因為有兩個可能性嘅。第一個可能性咧，我係完全認同嘅，就係、爭取嘅終極嘅係真嘅普選。民主黨是堅持這一點的，我希望去到尾都是這樣，即是去到尾那個普選特首和普選立法會議員都是真正的民主選舉，OK？ 但係另外一個可能性咧，我係擔心嘅，就係攞住個終極普選出嚟打呢個旗號出嚟，係希望爭取到2012咧有啲妥協，咁就放棄啦。如果咁樣就唔係終極選舉噶啦，咁啊改錯名啦，係嘛？咁就過渡選舉噶啦，應該過渡選舉大聯盟啦，係嘛？咁我要話俾大家聽，我唔係咁緊張嘅。2012我唔係咁緊張嘅，就老實講。當然，如果你2012已經爭取到多啲民主少少都好，係咪？梗係好啦，多啲民主永遠都係好過少啲民主。咁所以佢爭取到，我恭喜佢哋，係咪？但最重要都係終極嗰個真嘅民主。所以佢個名既然係終極普選大聯盟，我希望佢跟住個起碼跟住個名去做。 好，網友 係又幫一個比較熱心網友阿 Bit Wong 都今日都記得佢嘅問題。就問中國憲法第62條只可以制定修改基本法，法理上香港基本法可以被中國任意更改？ 修改基本法咧，其實基本法159條都有。其實好多嘢咧，佢應該要修改，就唔應該釋法。嗱，譬如我講到2004年嗰個4月6號嗰個釋法，應該修改，但係咧好得意嘅，佢內地睇修改咧。是原來不同我們看修改的，我們普通法制的國家呢，修改法律是經常都有的，我在立法會這麼多年，立法局這麼多年，每次都有修改法例的，即每一次開會都有修改法例，是吧？就怎樣呢？有時譬如法庭判案，政府說喂，我立法的時候不是這樣想過，原來你這樣解釋，這樣判的，那就不行，那我就修改法律咯，修改到真的適合我的看法。咁當然立法局、立法嘅議會裏邊未必都一定通過，但係如果你政府控制個多數嘅議員，一定通過嘅。譬如英國都係咁啊，美國都係咁噶，係咪？司法還司法，獨立嘅。佢判解釋完，原來唔係咁嘅，政府話可以再提出嚟修改呢條法例，修改到佢認為啱使為止，係咁噶嘛。我頭一次講修改咧，就係我哋基本法起草嘅時候早期。咁有一次咧，就同姬鵬飛坐埋，佢請我哋坐埋一齊傾。咁就話嗱，你哋一定要有咩都要講出嚟啊！因為我哋而家係起草咋，起草個階段咩都可以改噶嘛，係咪？咁你今次講咁多嘢，下次可以完全改過咯。如果有好嘅意見，所以一定要提出嚟噶咁。咁我咧就話係啊，我完全同意啊。主任你咁解啊？同埋咧，其實就算通過咗基本法，我哋都可以修改，令到佢更加完善噶。是這樣的，所以我又不是擦鞋，我一方面同意，但我說通過都可以修改的，哇，他整個跳起來，整個跳起來，基本法怎麼可以修改的，哇，我拗曬頭，怎麼這麼惡呢？原來身邊的內地的草案告訴我，他說我們的做法是這樣的，如果那個基本法已經行不通了，我們的基本方針政策有改，即如果我們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經改了，我們只會修改基本法。如果我們的基本方針政策沒有改變，不過某些條文我們不喜歡或者運作得不好，我們就解釋，因為解釋呢是很靈活的。這隻是什麼來的？ 草泥馬。 可以當它是馬，我解釋佢個馬就馬啦。陶君衡可以解釋到佢係女人都得嘅，黑可以解釋到白，紅可以解釋到黑，乜都得嘅。咁嘅情況下咧，雖然咧基本方針政策係冇改變嘅時候咧，就唔會修改基本法嘅。咁呢個我就完全唔同意嘅，但係佢哋係咁睇嘅，係咪？咁所以佢哋就唔會係修改呢個基本法嘅，除非佢基本方針政策轉咗，呢啲點我唔同意嘅。 好，網上 係網上朋友阿 Pingman168 嘅問題，講下有咩可以對應警方現時嘅白色恐怖行動，因為23條都未立法就已經搞成咁啦。 講得啱，其實立23條立唔立法咧，白色恐怖都可以喺度嘅。如果你諗下，如果沒有足夠法律授權給警察來告你入罪， 咁佢咧起碼就某些條文佢唔可以用嚟告你，但係佢可以做第二啲條文告你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基本法廿三條係冇削弱我哋嘅人權嘅，咁警察唔會，我哋唔會俾多咗權佢嘅。而家佢執法嘅時候，如果佢受到新華社，即係而家中聯辦係指示，要佢拉佢就拉，要佢告律政司署就告。嗱咁咧，咁呢個高度自治就打完噶啦。但係最後一關仲係法庭，到而家為止，我哋都用司法獨立嘅。法官未必一定聽話嘅，而且好多法官，我可以話俾大家聽，絕對絕對多數嘅法官啊，唔會受到影響嘅，一兩個。又會唔會咧？我唔知道，可能會。但係咧，法官咧受咗咁多年嘅訓練，同埋喺呢個普通法嘅制度下咧，佢一做到法官咧，佢就知道自己係一個好重要嘅任務，要對歷史都要負責嘅。如果一個法官係俾中央政府點佢，喂，這個一定要釘，而根本案情完全唔夠證據。確立佢個罪，佢都要釘咧。咁佢根本就係違背咗自己個誓言，就係要維持法律嘅公正，係咪？要根據證據嚟判刑啊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做個法治保障我哋呢個白色恐怖，我哋點樣處置咧？就唯有咧，就我哋一定要講，一定要講出嚟。今日拉咗一個人，我哋千祈唔好唔理。这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叫做 Martin Newmoller， 他的名言就是他说当纳粹党一出来拉人的时候，他就拉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很组织，我没有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跟着纳粹的人拉工会的人，因为他们又组织力大嘛，我冇為佢哋講説話，因為我唔係工會嘅人。跟住佢哋拉猶太人，我同樣地冇為佢哋出頭，因為我唔係猶太人。跟住佢拉天主教嘅人，我一樣冇為佢哋出聲，因為我基督徒。跟住佢拉我，嗰陣時已經冇人可以出嚟為我講嘢啦，拉曬。大家一定要記住呢一點。今日拉陶君衡唔緊要啊，我又唔係社民連嘅，整到到係。終須要嚟到你度，記住呢一度。 好，仲有冇問題？拉屎兩條啊嘛，因為四點半差唔多。 我正話就問第一次就唔記得咗一啲嘢要問翻，我終於鍥而不捨就可以問到。其實我想即係帶大家話俾你知，即係爭取民主嘅路，即係唔係天意落嚟，係要即係好似我咁要不斷爭取先嚇。即係正話打個比喻啦，問咗第二次。其實我第二次主要就係講嘅咧，就係即係其實泛民主派裏邊究竟其實係對咩方案有共識咧？係咪其實大前提係一定要將功能組別減少咗先咧？即係唔係增加立法會議席咧？即係例如即係我建議嘅方案就係咁，即係功能組別要減，透過合併而減少先啦。即係剩翻嘅差額就由直選補翻。其實呢個方案即係站喺即係阿Martin你個人嘅立場，你贊成呢個方案咧？ 呢、这個方案更好過而家呢個方案，但係佢已經話咗個比例唔轉啦嘛，所以一定釘死你，一定唔俾嘅。如果你2012爭取，一定冇嘅。咁你而家特佢政府就話，如果你2012之後又唔關我事喎，所以如果佢講曬㗎，係嘛？佢只能夠咧修修補補嗰啲小細嘢，佢可以喐得，稍微喐啲咧，將佢席位議席一有改，佢已經唔俾㗎啦。佢就咁樣嘅而家。 咁即係話呢個方案都係廢，咁即係我作為泛民嘅支持者咧，即係我寧願係原地踏步咧，都唔會接受呢個假民主方案。 係咯，所以老實講嗱，如果你話三十字直選、三十字功能，即係而家通過唔到，咪就係咁咯。咁咪唔係好傷嘅啫，老實講，每度加五席係咪咁著數咧？嗱，如果個五席係每個區議員有六票嘅。咁啊，六席都有佢哋嘅，係咪？就算六個區議會員係個區議員，每人得一票，唔係六票。民主派最多都係攞到兩席，我聽佢哋講，佢哋計數。但係咧，直選嗰五席咧，好結嘅喎，因為上一次，2008個選舉， 其實市民配票已經配到盡㗎啦。譬如你新界東有咩理由民主派攞得五席啫？係咪台灣都冇得配得咁靚？咁你而家加席落去，民主派點贏啫？唔通民主派贏六席咩？ 香港島都配得靚。 係啦，好多島都配得靚㗎。咁你配得咁靚嘅時候，你加一席每度加一席咧，就是、人哋㗎啦嗰席根本，所以分分鐘加五席咧，就五席都去咗嗰邊嘅。 好，網上最後一條好冇？問啦，問啦喂。 係。幫網上網友問埋最後一條，又係阿 Walkie Tam， 咁就問翻啊，大家覺唔覺得咧，中國係步向緊呢個法西斯咧？ 我又不覺得，因為其實大陸呢已經是比以前是開放了的，那當然是不夠，還有你現在已經不行共產主義的時候呢，就更加沒有理由呢是那麼封閉的。但是我經常都跟大家說，跟朋友說，如果你覺得香港生活是很慘，我們很沒有自由，我們去新加坡，你去新加坡看看就知道呢，其實我們是不是那麼曳，但是不是那麼曳不等於我們就說開心，因為我們不應該曳的嘛。回歸的時候告訴我們的嘛，那時候草委跟我說得很清楚的，內地草委他說我香港人以前擁有的自由一定要全部有，只有多沒少，我怎樣多呢？他起碼你的中心停在香港，不用在英國，他就覺得是真的多了的，那就好啊，那就一定不少得的，他們完全同意的。咁而家我哋覺得佢係俾壓力我哋啊嘛，係咪唔應該噶嘛？既然係回歸前，點解港英政府都唔肯喺呢啲問題上拉人？點解回歸後要拉呢？係咪？係咪即係話俾人家聽，中國統治香港就唔可以學英國人對殖民地嘅人係咁開通呢？冇醜嘅喎，如果咁講。 好，咁啊，四點半就 Martin 差唔多啦。咁咧就我哋冇乜紀念品送俾 Martin， 不過我有個同事話要送個蛋糕俾你。咁咧佢就話民主萬歲。咁你要當場試一次先試啊 ，Martin 就。係 咁 幫你鬥住，幫你鬥住，幫你鬥住。大家嗌口號啦！民主萬歲！ 民主萬歲！ 民主萬歲！ 民主萬歲！ 好，多謝 Martin。切切個俾 Martin 食下先啊！食得㗎嘛？嗰啲蛋糕嘛？我以為你做樣嘅大佬。